苍梧王上。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朔，改元大赦。庚辰，为员外散骑常侍崔琰来聘。戊戌，为上皇还至云中。癸丑，魏诏首令劝客农事，同部之内贫富相通，家有奸牛通戒无者，若不从诏，一门终身不仕。戊午，为上皇至平城。甲戌，魏诏县令能尽一县劫道者，兼至二县，及时其路；能尽二县者，兼至三县，三年迁为郡守。二千担能进二郡，上至三郡亦如之，三年迁为刺史。贵阳王修范素烦讷，少知解，不为诸兄所耻欲，物情亦不向之，故太宗之末得免于祸。及帝即位，年在充幼，素祖秉政，尽习用权。修范自谓尊亲莫二，应入为宰辅。既不如志，怨愤颇甚。典签新蔡许公于，为之谋主，领修范折节下士，后相资己。于是远近附之。岁中万计，收养勇士，善治器械，朝廷知其有意志，以因为之备。会下口缺阵，朝廷以其居浔阳上流，欲使复心居之。二月乙亥，以晋西王谢为颍州刺史。谢始四岁，以黄门郎王焕为长史，行抚州事，配以资历，使镇夏口。复恐其过浔阳，为修范所截留，使自太福径去。修范闻之，大怒，密与许公瑜谋袭建康，表至城隍，多解彩板而叙之。患景文之兄子也。突遇浑王石银口味交合，下四月戊申，魏以司空长孙观为大都督，发兵讨之。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盛为崇圣大夫，及十户以供洒扫。秋七月，魏召河南六州之民，户收捐一匹，棉一斤，租三十担。乙亥，魏主如阴山。八月庚申，魏上皇如河西。长孙观入突遇浑境，除其丘驾。突遇浑王石银窘急请降。遣子金入仕，自是遂修职贡。九月辛巳，上皇还平城。遣使如魏。冬十月癸酉，隔南兖豫州之境，至徐州，至中离。魏上皇将入寇，召州郡之民十丁取衣以充行。户收租五十担以备军粮。为武都堤反攻求池，召长孙观回师讨之。武都王杨僧嗣卒于嘉庐，从弟文度自立为武兴王，遣使降魏，魏以文度为武兴镇将。十一月丁丑，尚书令袁粲以母忧去职。癸巳， 为上皇南巡至淮州。方头镇将代人薛胡子，先为冯太后所处，为门侍。时山东饥，盗贼竟起，相州民孙慧等500人称胡子在镇境内清宴，乞还胡子。上皇复以胡子为方头镇将，即日之官，数州盗贼皆息。12月癸卯朔，日有10只。乙巳，江州刺史贵阳王休范进位太尉，召起袁粲，以魏军将军摄职，粲故辞。壬子，柔然亲卫，柔玄镇二部敕勒应之。为州镇11水旱，相州民饿死者2800余人。是岁，魏妖人刘举聚众自称天子，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讨斩之，平原提之子也。2年春正月丁丑，为太尉袁贺已即罢。2月甲辰，为上皇还平城。3月丁亥，为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聘。夏5月壬午，贵阳王休范反，掠民船，使军队称力请受，复以彩板合手装置，数日即办。丙戌，休范率众20000即500发浔阳，昼夜取道。以书与朱执政称：杨运常、王道隆蛊惑先帝，使建安802王无罪被戮，枉直戮2数，以泄冤魂。庚寅，大雷戍主杜道新持下告变，朝廷惶骇。护军楚渊、征北将军张勇、领军刘勉、仆射刘炳、右卫将军萧道成、游击将军戴明宝、骁骑将军阮殿夫、右军将军王道隆、中书舍人孙千龄、员外郎杨运常及中书省记事，莫有言者。道成曰：喜上流谋逆，皆因燕缓致败，休范必远程前师，轻兵即下，成我无备。仅应变之术不宜远出，若偏师失虑，则大举众心，一顿新亭白下，坚守攻城东府石头，以待贼至。千里孤军，后无伪机，求战不得，自然瓦解。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，征北守白下，领军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，诸贵安坐殿中，不须进出，我自破贼必矣。因所比下意，众并助同。孙千龄因与休范通谋，独曰：以依旧遣军据梁山。道成正色曰：贼今已尽，梁山岂可得志？新亭既是兵冲，所欲以死报国耳。常时乃可区区相从，今不得也。坐起，道成故谓刘勉曰：领军已同彼意，不可改意。袁粲闻难，伏夜入殿，即日内外戒严。道成将前锋兵出屯新亭，张勇屯白下，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石头，袁粲楚渊入卫殿省。 使仓促不暇受甲，开南北二五库，随将士役索取。萧道成至新亭，至城垒未毕，辛卯，修犯前军已至新林，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。徐所白虎幡等西援，使宁朔将军高道庆、羽林剑陈显达、员外郎王敬泽率周师与修犯战，颇有杀获。人臣修犯自新林舍周部上，其将丁文豪请修犯直攻台城，修犯遣文豪别将兵驱台城，自以大众攻新亭垒，道成率将士犀利拒战，自四至五，外事愈胜，众皆失色。道成曰：“贼虽多而乱，寻当破矣。”修犯白服，乘监舆，自登城南临沧观，以数十人自卫。屯骑校尉黄回与越骑校尉张敬尼谋诈降以取之。回谓敬尼曰：“卿可取之，我誓不杀诸王。”敬尼以白道成，道成曰：“卿能办事，当以本州相赏。”乃与回出城南，放杖走，大呼称降。修犯喜，召至于侧，回扬至道成密议，修犯信之，以二子德宣、德嗣赴道成为质。二子至，道成即斩之。修犯至回敬尼于左右，所亲李恒、钟爽见不听，时修犯日饮醇酒，回见修犯无备，目敬尼，敬尼夺修犯防身刀，斩修犯手，左右皆散走。敬尼持马持手归新亭。道成遣队主陈灵宝送修犯手还台。灵宝到逢修犯兵，弃手于水，挺身得达，畅云已平，而无以为验，众莫之信。修犯将士亦不知之。其将杜黑罗攻新亭甚急，萧道成在社堂，司空主簿萧惠朗率敢死士数十人突入东门，至社堂下，道成上马，率麾下搏战，惠朗乃退，道成复得保城。惠朗惠开之弟也，其子为修犯妃。惠朗兄黄门郎惠明实为道成君父，在城内了不自疑。道成与黑罗俱战，自扑达旦，矢石不息。其夜大雨，鼓叫不复相闻。将士积日不得寝食，军中马夜惊，城内乱走。道成秉烛正坐，厉声喝之，如是者硕四。丁文豪破台军于皂荚桥，直至朱雀横南。杜黑罗亦舍新亭北取朱雀横。右军将军王道龙将羽林精兵在朱雀门内，急召鄱阳中昭公刘勉于石头。勉至，命撤横以折南军之势。道龙怒曰：“贼至，但当急击，宁可开横自若也。”勉不敢复言。道龙驱勉进战，勉渡横南，战败而死。黑罗等乘胜渡淮， 道龙弃众走还台，黑罗兵追杀之。黄门侍郎王运重伤，薄于御沟之侧，或扶之以免。运景文之兄子也。于是中外大震，道路皆云，台城已陷，白下石头之众皆溃。张勇、沈怀明逃还，宫中传新亭易县，太后执帝手泣曰：“天下败矣。”先是，越犯又执法，太白犯上将，或劝刘勉解职，勉曰：“吾执心行己，无愧幽冥，若灾省必至，必起得免。”勉晚年颇目高尚，立原宅名为东山，遗落事物，罢遣不屈。萧道成谓勉曰：“将军受顾命辅幼主，当此艰难之日，而身上从容，费省羽翼，一朝事至，悔可追乎？”免不从而败。甲午，辅军长史楚成开东府门纳南军，永安城王准据东府，称贵阳王，教曰：“安城王无子也，勿得侵犯。”成冤之地也。杜黑罗径进至杜母宅，中书舍人孙千龄开城明门出降，宫省匡扰，使府藏已竭，皇太后、太妃提取宫中金银器物以充赏，众莫有斗志。俄而丁文豪之众知修范已死，稍欲退散，文豪厉声曰：“我独不能定天下也。”许公瑜诈称贵阳王在新亭，市民惶惑，亦萧道成累头次者以千数，道成得皆焚之，登北城谓曰：“刘修范父子昨已救路，失在南冈下，身是萧平南，诸君地视之，名次皆已焚，勿忧惧也。”道成遣陈显达、张敬尼及辅师将军任农夫、马军主东平周盘龙等将兵自石头济淮，从城明门入卫宫省。袁粲慷慨谓诸将曰：“今寇贼已逼，而重情离举，孤子受先帝附托，不能随敬国家，请与诸军同死社稷。”披甲上马，将驱之。于是陈显达等引兵出战，大破杜黑罗于杜母宅，非使冠显达墓。丙申，张敬尼等又破黑罗等于宣阳门，斩黑罗及丁文豪，进克东府，余党西平。萧道成镇旅还健康，百姓原道聚观曰：“全国家者，此功也。”道成与袁粲、楚渊、刘秉皆上表引咎解职，不许。丁酉解言，大赦。柔然遣使来聘。六月庚子，以平南将军萧道成为中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留卫健康，与袁粲、楚渊、刘秉庚日入职爵士，号为四贵。贵阳王修范之反也，使道士陈公昭作天公书，题云：“沈丞相。” 赴荆州刺史沈攸之门者，攸之不开释，推得公昭，送之朝廷。即修范反，攸之谓辽左曰：“贵阳必生言我与之同，若不颠沛秦王，必增朝野之祸。”乃与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肃、颍州刺史晋西王谢、襄州刺史王僧虔、雍州刺史张兴世同举兵讨修范。修范留中兵参军毛惠廉等守浔阳，谢遣中兵参军冯景祖袭之。癸卯，惠廉等开门请降，杀修范二子，诸镇皆罢兵。景肃弘之子也。乙卯，谓赵曰：“下民凶戾，不顾亲戚，一人为恶，殃及何门？朕为民父母，深所悯道。自今非谋反大逆外叛，罪止其身。”于是始罢门房之诛。魏显祖勤于为治，赏罚严明，甚则牧守，尽廉退贪。诸曹一事，就多奏爵，又口传诏赦，或至矫善。上皇命事无大小，皆据律证明，不得为遗奏。合则制可，违则弹劾，禁用墨诏。由是事皆精审，由重刑罚，大刑多令复居，或囚系积年。群臣颇以为言。上皇曰：“治欲诚非善治，不由欲于仓促而滥乎？夫人忧苦则思善，古治者以灵雨为福堂，朕特苦之，欲其改悔而假金数耳。”由是求系虽治，而所行多得其宜。又以赦令掌监，故自延兴以后不复有赦。秋七月庚辰，立皇帝友为少陵王。已有假荆州刺史沈攸之开府仪同三司，攸之故辞。执政欲征攸之而惮于发命，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谓曰：“公久劳于外，宜还京师，任计时重，未欲轻之，进退可否，在公所责。”攸之曰：“臣无郎庙之资，居中实非其才，至于扑讨蛮言，客卿江汉，不敢有辞。遂自上如此，去留伏听朝旨。”乃止。癸巳，柔然叩魏敦煌，欲多侯击破之。尚书奏敦煌僻远，借居西北强寇之间，恐不能自顾，请内喜救凉州。群臣极意，皆以为然。几世中昌黎韩秀独以为：“敦煌之志为日已久，虽逼强寇，人习战斗，纵有草窃，不为大害，寻常治术，足以自全，而能隔河西北二路，使不得相通。今喜救凉州，不唯有促国之名，且孤臧去敦煌千又余里，防罗甚难，二路必有交通亏余之志，若骚动凉州，则关中不得安枕。又市民或安土重迁， 招引外寇，为国身患，不可不虑也。乃止。九月丁酉，以尚书令袁粲为中书监领司徒，加楚渊尚书令，刘秉丹阳尹。粲故辞，求反居幕所，不许。渊以楚成为吴郡太守，司徒左长史萧惠明言于朝曰：“楚成开门纳贼，更为古公大郡。王运力战击死，弃而不收，赏罚如此，何忧不乱？”渊甚惭。冬十月庚申，以侍中王运为襄州刺史。十一月丙戌，帝加元符，大赦。十二月癸亥，立皇帝姬为江夏王，赞为武陵王。是岁，为建安真王陆伯卒。三年春正月辛巳，帝祀南郊明堂。萧道成以襄阳重镇，张敬尼人未俱清，不欲使居之，而敬尼求之不已，谓道成曰：“沈攸之在荆州，公之其欲何所作？不出敬尼，以表里治之，恐非公之力。”道成笑而无言。三月己巳，以萧骑将军张敬尼为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沈攸之闻敬尼上，恐其见习因为之备。敬尼既至，奉侍攸之，亲敬甚至，动辄资禀，信愧不绝。攸之以为诚然，酬报款厚，累书欲因游猎会敬上。敬尼报以为心期有在，影迹不宜过敦。攸之亦信之。敬尼得其事迹，解密白道成。道成与攸之书，问张雍州迁代之日，将欲谁拟？攸之即以示敬尼，欲以见之。夏五月丙午，魏主使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聘。丁未，魏主如五洲山，辛酉如车轮山。六月庚午，为出进杀牛马。袁粲、楚渊皆故让新官。秋七月庚戌，复以粲为尚书令。八月庚子，加护军将军楚渊中书监。冬十二月丙寅，为徙建昌王长乐为安乐王。己丑，为城阳王长寿卒。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肃，孝有清令，服用简素，又好文学，礼皆士大夫，尤氏有美誉，太宗特爱之，亦其礼制。使太祖诸子俱进，诸孙为景肃为长。帝凶狂失德，朝野皆主义于景肃。帝外加陈氏深恶之，杨运长、阮殿夫等欲专权势，不利立长君，亦欲除之。其复兴将佐多劝景肃举兵，镇军参军济阳江淹独见之，景肃不悦。是岁，房阁将军王继福得罪于景肃，单骑王奔建康告景肃谋反。 蕴常等急欲发兵讨之，袁粲、萧道成以为不可。景肃亦遣世子严陵亦却自陈，乃喜寄伏于凉州，夺景肃征北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